深情款款的歌曲经过大张伟的演绎呢，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呢？或许这种俏皮的演绎方式可以让大众对这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做出一个全新的解读吧。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大张伟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已经无价，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让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已经无价。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已经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答案，我的心里只有你 翻唱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是电影《进击的男孩》的插曲。那歌曲的原作诞生于1955年，那中文版呢则是歌坛先辈陈蝶衣填词。那像张国荣、凤飞飞、杜丽莎、李宇春等人呢都曾演绎过这样的一首歌。而在《进击的男孩》里呢，这首原本舒缓的曲子在大张伟的演绎下呢是更加的动感了，散发着年轻的荷尔蒙。演绎方式呢也可以说是千变万化了，而要传达的专注和深情呢是永远都在的。那世界那么大，我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儿，一转眼呢就可能会失联了。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音乐就像是一种记录的方式而已，不需要附加更多的人生道理，你说呢？ 爱走的时光显得有些长，纠结失望，空白的纸张你帮我写上，岁月无恙留着褪去的海浪，走得太匆忙，烽火暖火上，有你在身 梦就融化，飘散远方。谢谢你愿做风流浪，吹散雨无双，似火生长。让我画上点点星光。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辉。我们说有人喜欢热闹，有人不爱睡觉，那植物会说话吗？还是说得到越想得到呢？那种种问题有什么奇怪的呢？那从台前到幕后，再到前台，从歌手的身份到音乐人，再做回歌手。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郭顶的一首作品，叫做是落地之前啊。由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再度的飞回到了我们各位的视野当中了。那专辑的名字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叫做是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啊。那对于他自己来说呢，依旧存在音乐梦想的飞行器，这次呢终于可以天空落地了。

个成为自己权力战斗做时代参谋新纪元大胆去享受古灵精怪的创意全部放飞从此自由别担心无厘头会出咒灵感你别留 从荒岛越挪动地球形状行走月球火星远航这难道是终点吗宇宙的起点黑洞的力量自由能用光速飞翔未来有无限想象去期待天马行空才是解法去打开脑脑脑脑脑世界就是 每个生命都会向往出发啊！想象一下未来的模样，你的未来在哪儿呢？它藏在当下的努力之中。刚才的这首年轻的歌呢，是来自王博文的《未来再来》啊，在呢是正在的在。那王博文呢是2010年快乐男声的全国十强。那据说他曾经呢也是一个乒乓球的运动员，跟马龙呢是省队的队友，后来呢才转行娱乐圈，算是抓住了另外的一个人生机遇了。那像这样的跨界转行呢，真的是很多见的，但是成功的呢并不多见。那作为歌迷的我们呢，就默默地为王博文祝福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朱孝天化身梦想家，推出了全新单曲《万水千山》，跟自己的起点乐队一起为梦想歌唱。追梦路上虽然人各有异，但是殊途同归。纵然迷失过，也坚决不要放弃。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万水千山，时空变幻，就算梦想已经破烂不堪，我和你就是不会变。愿你不再迷失，不再孤独，不去强迫自己，不去刻意拥有，踏歌而行，不问西东。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朱孝天《万水千山》。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春辉。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赵永新为我们推荐的一首歌，叫做是《杜英才》啊。这是继《躺着》之后赵永新的又一单曲了，同样是一首亮态度的能量音乐了。那杜英才呢，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啊，天赋异禀，胸怀大志啊，想证明自己却无能为力啊，是一个有点悲催的有志青年了。赵永新呢，把这样一首歌呢送给城市里那些杜英才们啊，告诉我们老天呢不会妒忌英才，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能沉得住气，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所以听听看，来自赵永新带给我们的杜英才。 重复重复重复，生活像个圆圈圈，有人心烦，有人意乱，又围观没人管，难关难关难关，慢慢也习惯，关键总是落单，多少期盼没轮没换，很显然都无关。天啊天，为什么还是这么烂，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天气由我掌管，天啊天，为什么还是 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赌赢猜我天生就不喜欢圆圈圈，让人心烦，让人意乱，太圆满不自然，难过难过难道还能难过天，试问何为简单，多少心酸，惨绝人寰，很显然都有关，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连乌云出现都有闪电做个伴，这天气有我掌管，天哪天为什么还是这么蓝，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那白云随便飘飘就能有个伴，您猜我还，除非将大人与我有关， 将将的人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人心，则以其所不能，人之初性本善， 就在你身边，擦肩不太明显，给点时间，有一天留悬念。 听了一首歌呢，就好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啊。那不知道各位看出了一些什么呢？那不知不觉的呢，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那最后一首歌为你安排的就是来自阿肆的《仰视而来》。那如果不算那些广告歌呢，这应该算是阿肆在今年推出的第一首的正式单曲了。那单看歌曲的标题呢，似乎有一点霸气还有傲气啊。那仔细听完呢，你会发现阿肆呢依然讲述着一些内心的敏感还有脆弱。那歌词呢带有着一点鸡汤，但是又很得体。那就像失落时给自己打气啊，我不能让自己再这样的 low 下去了，我要乘风破浪，不卑不亢的做披星戴月的英雄，天生要强，所以说这样的歌呢真的是很阿肆的，是吗？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阿肆仰视而来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偶尔感到虚弱，不也不会虚弱，我做我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特可是英雄，我是有些笨拙，但我并不懦弱，我是我自己的桨，自己的船，自己的风帆，踏浪而来，仰视而来， 太多意外来不及停留感慨，我空的都当成 闯荡。